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内城阁楼顶上，在爬满墙壁的藤蔓下，一女子斜躺在沁凉的墨石椅上，双腿交叉横卧，脸上盖了本折子细书，细小的呼噜声从书下浅浅传来。 大人，请吗？ 请，大人， 我后面休息吧。 二位大人。 良久，嘈杂声打破静谧，好梦正酣的女子眉头微皱，细本落地。循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他闭眼拾起落到地上的戏本，猛地朝廊边扔去。 哎呦，大当家的，我顶着大逆不道的罪过替您老人家接了旨，您就不能轻点下手啊？再说您这力拔千钧的劲儿可别使在自家人身上，京城的太子爷还在等着您呢。 没出息，想在安乐寨的地头里搬圣旨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哎，这些个文绉绉的书生最是磨蹭，我懒得应付他们。 石椅上的女子骤然起身，只见她一身利落藏青长袍，衣袖挽起，光是看着打扮便知其是不拘小节之人。再往上瞧去，眉目懒散，眼底带着痞气，偏生面容却隐隐含微，颇有大家之相。这般气质放在一介女子身上本该奇怪，可转念一想，她就是执掌安乐寨多年的寨主任安乐，便又觉得养成这样倒也不稀奇。任安乐轻佻地翘起二郎腿，抬手托着下巴看向院叔。 院叔，皇帝老儿送什么好东西来了？ 哎，等我看看圣旨。50000两金子，100000两白银，5斗南海珍珠，3株千年人参。 哎，本当家这个后悔呀、啊，怎么就不早几年瞧上那个水嫩白面的太子爷？蹉跎了岁月不说，这些个宝物更是兜兜转转了半个天下才落到我的手里头来。 当家的，您今年也才18，这年岁正好。不过您不去迎接圣旨，就不怕入了京，老皇帝给咱们使绊子？ 接旨？老皇帝以为我远居南海，就不知道朝廷给我弄了个什么儒人的位分？我为什么要低声下气去接圣旨啊？天底下上哪儿去找本当家这么家底殷实的媳妇儿？那些个权贵世家嫁闺女，能送给他3万水军、1座城池？好在本当家还当了个副将，等将来攒够了军功，再入皇城和他好好说说。我看上的儿子是他们皇家修来的福分，错失我可是大惊的损失。 未必是福吧，那个太子估计觉得祸从天降了还差不多。哎，老当家在世时一心想替小姐寻个好夫君，晋南地界上挑了个遍也没人能入得了小姐的眼，哪知如今偏生对大晋的太子上了心。安乐寨在晋南呼风唤雨，可入了帝都就难说了。 小姐，您真的要把安乐寨送给朝廷当聘礼？要我说，小姐您英武盖世，皇朝的太子爷嫁过来才是正理。 我在降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安乐寨上下无需安抚。我进京是不假，3万水军也可交出，但安乐寨怎么可能轻易交给朝廷？那个皇帝老儿啊，就是听出了招降书里的深意，才会招我入帝都领虚职，而不是把我放在遂南将营让我做大。 也就是说， 这次皇帝赐下的封赏名为天恩浩荡，其实不过是为了安抚我吧。 哦，小姐13岁执掌一城，历经百战，有勇有谋，若他们以为您是个不会为自己打算的二愣子，倒真是个笑话。可是老皇帝能同意？ 放心，3万水军自会让他安心。为了晋南地界的安稳，他 他必定会将我们奉若上宾。 大当家的，咱们可是土匪，只怕那些天皇贵胄尊贵惯了，不把咱们放在眼里。 别说，你不懂。老头子死前说过，皇帝对晋南这块地方执着得很，只要能让他在天下人眼中招降安乐寨，我们后半生自然无忧。 哦， 朝廷的人可安置好了？怎么跟他们说的？ 当家的放心，我说了您明日才回来，后日便可启程去京城。那个范侍郎一听高兴得不得了，一直夸我深明大义，还说会替我留意京城的好二郎。 瞧瞧你这模样，京城那些兵样子有什么好的？手不能提，剑不能扛。 啊，当家的，那京城的太子不也是这样的？ 他自然不一样。 任安乐缓缓起身，走到护栏边，半晌后回首，一字一句说道： 即便他是个不中用的，也是所有不中用的里面最尊贵的那个。谁说我要娶他这个人了？我任安乐的聘礼是一座城池，他的嫁妆可是整个大晋。 大当家的，送你六个字：任重道远。珍重。 院书瞧了半晌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任安乐，合拢嘴，翻个白眼，转身就走。任安乐嘴角微勾，眼底浮起淡淡的波动和兴致。 太子韩烨，冠绝天下出尘睿智的大晋储君，但愿你所负的盛名对得起本当家这万里奔波。 是夜，东宫后园石亭，东宫属臣赵岩站在亭外垂手立着。赵岩，齐南侯嫡子，自小被嘉宁帝选为太子伴读，如今任职东宫，已成为太子的左膀右臂。亭子里落子声清晰入耳，他眉心一动，抬眼朝里望去。亭中端坐的人身着一身月白长服，四爪蛟龙隐于袖边，此时正双手护翼。 子敬，安乐寨诸事如何了？ 殿下，今日宫中有消息说，安乐寨主已接下圣旨，不日便会启程入京。 吩咐下去，任安乐入京，不去理会便是，不可随意欺辱。 殿下，那女子如此蛮横霸道，将东宫和殿下的威仪视作无物，怎可轻易？ 东宫威仪？子敬，安乐寨和朝廷作对了几十年，连大晋的国威都从未放在眼里，何况是孤这个东宫太子。 殿下， 再说以三问水师求娶，这般手笔也不算小了，本太子算不上丢脸。况且你应当清楚，安乐寨并不只是个小山寨，任安乐能让父皇重视，不可小觑。任何时候小瞧对手都非明智之举。 对手？殿下，说是对手也…… 怎么？ 殿下贵为一国太子，任安乐不过是一介女土匪，谈何能称之为对手？ 觉得抬举了他？子敬，敢在大晋朝堂上放言入主东宫太子妃位的人，论大胆豪气，天下间我见过的他是第二个。 另一位是？ 当年的帝家家主帝圣天。 赵岩骤然抬头， 寒夜已走下石阶，朝东宫深处行去，步履之间竟透着些许单薄萧索。寒夜六岁被立为大靖太子，十八岁时隐藏身份随军远征北秦，大获全胜归来，在百姓朝臣中声望甚高，纵使嘉宁帝喜怒不形于色，也难掩对寒夜的看重，否则也不会允许东宫设下各阶属臣。 传言当年帝家家主极喜爱忠王嫡子，曾为其启蒙之师，难道竟是真的不成？ 子敬，京城传闻不必理会，更无需打压。 赵岩眼底露出复杂之色，立刻明白了他话里的深意。 这对天下间至尊至贵的父子，偏生对一件事同样执着。天子对帝氏一族讳莫如深，太子最看重的偏偏是帝家孤女。正因为仁安乐一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太子妃空悬的事实也被摊开在天下面前。一国储君无正妻嫡子，对整个大晋而言都是荒谬难堪之事。以此契机将言官百姓的舆论送入皇宫，或许太子殿下不但不厌烦任安乐，反而会感谢他。 赵岩望着小径深处隐隐消失的身影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